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云家，酋长球场是他的玩具，韦拉走了，没人记得了，没人记得呢，他就开始他的魔念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可以说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人大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人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人大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喎，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咧，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女，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做大佬，你啲嘢係動搖真實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然是秘鲁转数还是很快。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41集现在开始。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就是什么文化与文明。这个真的讲，我想即是写论文都得。我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找到我都头都 很多人是用这些题目来写。 你说是啊是啊。但因为它的定义呢是很抽象啊，很模糊，而且字眼是用得很好像很深感觉。 其实因为是它的范围太大了。 是啊， 所以你要想 focus 在某一样东西，如果你在社会科学角度看有另外一样，你从艺术方面角度看有另外一样。 没错，其实涵括什么呢？所有人类的生活啦、生存啦、变化全部有关系嘅。咁所以我一定要特登系喺网上揾呢个定义出嚟啦，简单啲讲，系有个定义咁啊，又有个框框嚟讲啦。文化系乜嘢咧？拉丁语叫 culture， 唔系英文叫 culture 啊。唔好讲咁多啦，总之我大家都知咩叫 culture 啦，就系个所谓文化。吓，佢定义佢咁样讲嘅就系指生物喺其发展过程中。發展過程中一路咁進步咁進化 evolution 啦，咁樣逐漸累積起嚟，係跟自身生活相關嘅知識同埋經驗，同梗係同自己生活有關啦，因為係你個進你喺個生存期間同大自然嘅關係，咁同埋咧亦都係佢適應自然或者周圍環境嘅體驗，好其實簡單，簡單，不過佢啲字眼係用得好複雜嘅，但所以我一定要 download， 咁啊我冇辦法用翻佢用啲字眼講翻出嚟，嚇係佢認識自身同埋佢生物。嘅體驗，即係文化就係佢認識自己啦，同埋佢個生命自己本身嗰個特 特徵啦，或者同環境個關係啊，啊，然後佢嗰、那個生活啦、啊、知識啊、經驗啊累積，然後衍生出嚟嘅一種咁樣嘅體驗， 嗯、其實都係由個人而起啦。 係啦，嚇咁啊！文化抗議裏邊咧，我今日睇咗 search 好多啦，即係又話係啊咩早已建於即係好遠古時候啊，易經啊咩嗰陣時啊，其實講文化或者文明唔係字眼咁去睇嘅，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是、係一個概念， 好 conceptual。 係啦，文化其實唔係講字眼，所以如果用文字去解釋咧，我就覺得佢好繁複，同埋好令到人哋咧好似越睇就越混淆啊！咁佢嗰個文化喺漢語中實際就話人民教化，咁啊比較具體啲啦。 其实人民教化都不是很具体的，这件事都很难解释的。 是啊，是啊，所以当然其实首先要有人， 跟着 要 才 有文化，这样就对了。 什么叫文化？ 是啊，所以定义你解释文化。 不断地定义，不断地 elaborate。 读书就是这样的了，读书成日就是第一个你读个 definition， 你读什么科都好。所以呢我也是由那个 definition 那里切入，但是我就自己觉得看完。 不断发现很多 definition 在里面，越来越多。 但我就要看完之后你又要用自己的理解。每一個人對文化的理解可能都有少少差異，但係都係當然啦，係一個好大嘅 umbrella 嚟嘅，好大嘅下範圍嘅，包含曬好大部好多嘢啦嚇。咁咧文化係咩咧？係討論人類社會啊嘅專屬語喎，咩文即係喺個文喺個基礎同埋工具即係 tool 啦嚇，嗰個 basic 啦嚇。咁啊包括埋咩？包括文化，包括語言啦、文字啊咁樣。教化就係咩咧？佢真正嘅重心咧係在於呢個教化，就人類群體精神生活同埋物質生活嘅共同規範。共同規範， 好明 係好煩咯， 好難明 咩規範喺精神活動啊、物質活動啊、對象啊、化咩又化成果中就得到體現。其實好簡單啲講啦，其實就係人類嘅精神啊、物質文明啊、物質嘅活動裏邊體現到出嚟嘅一種咁樣嘅叫做文化啦。 其實即係將我哋對於我哋面對緊嘅社會啦、自然啊等等，我哋將佢點樣同佢去溝通，點樣去適應。跟住咧就 又演化咗出嚟嘅一套咁样嘅经验啊、具体嘅体验啊咁样吓、 而呢样嘢又可能系俾多人系同时认同啦。 系啦，系啦，所以有阵时我觉得都有个定义喺度，我揸住嚟讲啊，好似就比较即系科学啲。 通常读书都要做呢啲。 系啦，冇错，呢个就系我哋读书嘅习惯嚟。 第一样 冇错啦，就系抄资料，攞咗个定义先咁啊吓。咁佢话到仲有。如果作為動詞教化就是一個共同規範查就嘅其實由產生啦、傳承啦、傳播啦，同埋一個得到認同的過程同埋手段咁，呢啲就是用文字去解釋。係 咪？其實呢啲就只不過是最 basic 嗰樣，跟住慢慢引申，逐步咁擴散落去之後，要後續嘅嘢嚟嘅啫。 係啦，我自己嘅理解咯，我覺得簡單啲講咧，文化就是人類跟大自然。接觸啦、交往啦、溝通啦、互動啦，然後產生嘅一種經驗啊、體驗啊，或者係對呢個認識嚇，然後裏邊咧攞到嘅知識或者智慧嚇，然後咧將佢點樣去 運用翻 係啦，表現出嚟啊，或者係具體啲嘅咁樣去將佢或者係記錄落嚟啦，傳承啦啊，同埋去表現啊咁樣。其實呢個文化就係我覺得好大自然 其實 嘅關係。 再簡單啲就係人類對於呢個大自然同埋社會集合咗嘅智慧 啊。 係 啦，呢、這個大自然嘅就關係，然後咧就具體啲咁樣講。所以文化咧好多嘢咧，乜都講文化。你知咧，當你去到個 term 啊。解俾人聽咩叫文化嘅時候咧，就企咗喺度啦，係唔係容易解釋嘅嚇？但其實啲人講得複雜咗啫，所以呢啲就係讀書讀壞腦嘅啫，有陣時讀書死讀 框死咗， 讀死書就係咁樣嘅啦。 咁咧，你頭先一讀講，我就覺得。越多越唔係越聽就越多 terms 走出嚟， 係啦係啦，其實就係名詞， 每一個 terms 都要再去做一個解釋咁大劑。 我一先覺得你係啦，冇錯啦， 越嚟越難啦，其實 係啦，用啲名詞去認識或者去了解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到咧就好鬼死複雜，同埋咧嗰個範圍就好似變咗用狹窄咗。 但係啲學者要咁樣樣先拋書包出嚟， 冇錯啦，咁先可以啊！我係學者，我用好多 terms 好多名詞啊，或者甚至乎發明一啲新嘅名詞出嚟。 係啊，你講。咁人哋聽明，但係就覺得好勁 啦。係啦，講到你唔明咧，咁佢先要提醒佢有專業。呢個就係文，就係 人哋就覺得 文化啦，都係 明白第一種啦。 所以左好左左交嘅嘢咁樣樣啦，係咁拋啲 terms 不斷 elaborate 嘅時候，跟住係咁 look 啊，係啊。 咁我又要講埋呢一樣嘢，因為佢文化實際上係主要包含咧器物嚇、啊，即係物質文化啦，啱啦嚇，啊制度啦、制度文化啦，同埋觀念，即係佢一定要包括埋呢啲咁嘅嘢嘅，因為佢個範圍好廣，其實就係、是、即係實質嘅物虛構嘅，或者你人類制度出嚟就係製造出嚟嘅制度啊，或者觀念嘅 concept 啊嚇。佢話主要要包括呢三方面，咁學者嘅認為呢三個 其實已經，我覺得已經。是 不止的， 是已经多个文化它最基本的概念的东西来的。在后面。 哎呀你找到一个动画出来了。是 这样的。我们给一些掌声啊。 是啊。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我今天 在网上找到看到的一个、叫动画，这个叫做人类的可怕。其实跟着我想讲文明的时候，文明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揾唔到，而家出就好啦。 唔係揾到嘅，實揾到啊，係啊， 幾好噶呢個動畫，大家陣間有機會慢慢睇啊嚇。咁我又要睇下，我又要俾資料，梗係要講。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讀書嘅，唉嘅現實啦。 唔怪你話讀得越多嘅人係越 我都唔知好唔好講好，但係因為咧有陣時咧就係話咧佢有呢、這個啊理論嘅基礎框住咗有呢咁嘅嘢，我覺得係都 不妨講正 都好嘅，咁樣即係有一個框架。本身你就做學問啊，或者係一啲誒揾一啲資料啊，咁通常都有個框架咧，講catalog 咁啊嚇，然後一二三四五咁樣嚇，呢樣我哋讀書考試嘅技巧嚟嚇。但係用喺學問方面咧，有陣時我就太過繁複，同埋好似太過 收窄咗範圍。 係啊，規範化。其實我真係格我嘅理解咧，文化就係好簡單嘅啫，其實就係人同大自然嘅關係 结合， 最后即系磨合嘅过程里边产生嘅一个结晶，可以咁样讲。 嗯，咁呢啲结晶咧就系祖先积存落嚟俾我哋嘅智慧。 系啊，其实不断嘅文化系有生命嘅，我想强调、文化系不断咁演变嘅，系有生命嘅、所以我觉得咧，大家咧千祈唔好咧俾啲咁嘅 definition 啊框死咗文化就系咁，因为个个都可能睇完呢个定义就文化系呢啲，嗰个又嗰啲，其实。冇嘢嘅，有人就先有文化。你有同大自然有溝通、有交往啊！你見到嘅花草樹木啊，你見到嘅生命嘅變化啊，大自然嘅即係所有各樣嘅互動啦、天氣嘅變化啊，呢啲其實。都會衍生你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嘅嚇。如果你講入去好多，因為其實文化又包含咩文字啦、語言啦、習俗啊、思想啊，甚至乎國力啊咁樣嚇，都係簡單啲講就係一個社會嘅價值系統嘅總和。 你再諗簡單啲啫嘛，頭先好似你講話觀察天氣變化等等，譬如我哋而家用緊嘅農曆嚇，點解叫農曆啫？就係佢哋咁多年前嗰啲嘅農夫，就係觀察。即係佢用佢哋嘅智慧，佢哋嘅觀察去睇翻同埋記錄翻，其實就一個統計嚟啫嘛。 係啊， 統計翻究竟去每一年去到某一啲嘅月份或者某啲嘅時候，究竟嗰樣嘅自然環境就會出現噶啦。咁經過咁多年嘅 statistic 咁樣去記低啊，之後咪就係集合咗一啲嘅智慧，咁又出咗個農曆。所以咪點樣叫農曆啫？ 啱啦，人係有生命嘅，大自然亦都係有生命嘅，係不斷咁樣互動，係 evolve 一路係咁進變化嘅，係唔會停落嚟嘅，唔係一個文化就死咗嘅以前嘅文化。 呢個都係文化嚟。 冇錯啦，嚇！同埋我有一樣嘢咧，就認為咧，其實大家要去了解我哋同大自然。嘅關係咧，有一樣嘢，同埋所有嘅智慧啊、知識啊、學問嘅基礎，其實係來源於我哋嘅妙觀察智。我覺得咧，就係你去觀察呢個大自然，觀察周圍個環境嚇，然後咧能夠生產到，然後產生到一種智慧。我哋講妙觀察智，其實文化嘅。嘅起源嚟嘅，即係話悲喪呢樣嘢，就係人類對關大自然、對環境，或者甚至乎對其他嘅生物。或者人类与人类之间大家的交往啊关系啊， 总之最 衍生出嚟 简单 观察出嚟，或者是融合咗出嚟嘅一种习惯啊吓传统啊嗰啲咁样， 有人做个体咯，跟住就对住你身边所有唔同嘅接触到嘅睇到嘅嘢嘅事物嘅一啲嘅观察同埋理解之后。即係可能係同人，或者同動物，或者同植物，或者同個天氣等等，係啦，呢啲係 啦，產生出嚟嘅一個啊結果啦、總和啦咁。咁啊，得文化同文明係有冇分別嘅咧？咁樣梗係有啦，嚇個字眼都唔同啦。 一來字寫落去唔同。 係但好多時咧喺用法上就好混淆不清嘅，事實上係嘅，係都唔知咩叫文化嚇。咁變咗學者又提出個分別就係咩咧？文明係偏向外嘅，文化咧就偏向內嘅。咁外係在咩咧？啊政治啊、法律啦、啊、經濟啊、教育啊，即係邊啲好似制度上嘅嘢、硬件嘅嘢，你睇得到嘅嘢，嗰啲叫做文明或者建築啊咁樣嗰啲嚇。咁 相對規範化咗。 係啦。咁呢個文明表現就包括嚟嘅工藝啦，我都話建築啊、科學啊、嚇天文啊，其實呢啲都係文明嘅文明嘅一個成果。 你都可以咁講嘅，如果你咁講，你將佢再簡單啲嚟睇，就係文化咧，就一啲比較上係 software 嘅嘢。係 啦，佢而家講文化咧，就比較偏向內在啲嘅，其實即係精神方面啦，眼主要啲係屬於精神方面。係啦， 係偏向比較人性。 包括啲咩咧？宗教啦、哲學啦、藝術啦咁樣。 所以就偏向 software 少少。係 啦， 嚇， 即係主要係在 而我哋頭先講嗰個文明，就可能係你可能係一啲嘅實質嘅東西，或者有啲嘅。有啲嘅物件，咁可以俾你去見到嘅、睇到嘅，嚟表現出嚟外在性呢一啲。 其實呢個好粗略嘅分別嘅啫、其實講到最後，其實都可能撈埋一齊分唔到噶啦。 不過呢兩樣嘢係本身佢哋自己係有一個好緊扣嘅關係入邊。係 啦， 係 啦， 少咗其中一樣，其實另外一樣嘢係唔會出現。 其實我就覺得咧，即係冇乜必要去將佢分到咁清楚。不過問題話即係作為一個字面，或者係我哋去理解呢個世界啊，或者我哋而家見到嘅周遭發生嘅事啊，嚇點樣去分析咧？ 简单 字眼啲， 亦 都有啲意思嘅吓。咁嚟嘅文明啦，文明嘅 definition 咧就其实我觉得仲就比较具体啲嘅，可以讲话文明 civilization 啦吓，英文就叫 civilization。civilization 其实系包含咩咧？系城市化、公民化吓，系。我覺得 civilization 的出現是因為人類的集居，要一起住嚇，起屋啦，開始係咪有群居啊？一起生活啦，咁多人一起生活的話咧，就自然有摩擦噶啦。點樣去避免摩擦出現呢？就開始有呢個分工啊，點樣合作啊，嚇，同埋好多制度啊、社會集團啊，即係出現呢啲咁樣啊嚇。咁而又用埋咗我哋講嗰個文化，即係經驗嘅累積啊。咁點樣去將呢啲嘢？作為一個制度、一個規範，大家可以和睦相處，嚇、這個就是文明。之所以 或者人每個喺呢個地方群居嘅人，對於某一樣睇法個劃一嘅標準啦。 系啦， 規範化咗。 系啦，咁一個人和啲即係人類能夠咁樣點樣解可以和睦相處咧？呢樣嘢唔容易嘅事嚟噶嚇。 點樣判斷呢樣嘢係？ 即 係 人 係 啦，即係以前一個部落咁樣啦，住幾多人啊？一個範圍都要住幾多人啊？其實得人多就自然有爭執，就有拗撬噶啦。你話如果一個社會 屋企兩公婆啊， 冇錯， 都嗌餐死， 咪咯嚇。所以你話可以想象到依家啲現代嘅都市化嘅社會，好似香港咁樣啊，嗰啲高樓大廈一個。我唔知幾多畝啦，即係幾棟大廈就住幾千人啦，或者一個社區，譬如天水圍又住幾廿萬人啦。 可能呢度已經間多三間房出嚟。 咁你可以想象幾十萬人住喺一個咁一個咁細嘅 地方。 點可能冇衝突嘅咧？係咪嚇？人個個都有自己嘅諗法噶嘛？我哋成日講個獨立噶嘛？係咪 嚇？ 咁所以咧就會有文明出現啦。文明其實係要包含一個公民化啦嚇，我哋點樣分工啦啊？就係嗰個社會同埋一個過程裏邊咧，係要牽涉個領域咧好廣泛啦，係咪？當然又有民族啦嚇，唔同嘅民族相處又有問題啦嚇。成文明又包括好多嘢嘅民族意識啊、技術水準啊、禮儀規範啊。宗教思想啊，所以宗教咁重要啦，即系唔同宗教冇可能住埋一齐嘅。以前嗰啲地方，系啊 吓， 系风俗习惯啊，咁样其实嗱，仲要社会科学知识啊，各种样，其实简单啲规范。 哎，我就系谂， 文明就系一种规范。 逐样头先所讲嘅样嘢，我都见到系一个框喺度咯。 系 啦，每一样都套 冇错啦。点解要分门别类咧？点解要分咁多个 item 啊？咁多个范畴咧？其实就系容易啲去管。 嗯，冇错，每一格都系咁样样。 系啊，咁所以咧吓，文明系咩物种嘅生活习性延伸出嚟嘅一种衍生物，其实即系我讲咩形唔同嘅形态咧，生物有唔同嘅形态咧，社会嘅形态啦，环境嘅生态啦，吓点样去 交织点样去碰撞产生出嚟嘅火花，呢啲就系、是、但我就话 人同人之间嘅摩擦啫嘛，喺我眼中就系讲得咁复杂做咩？ 系啊，所以有啲文明咧，就我觉得比较具体啲，又分两种嘅，分显性同埋隐性嘅。显性就话你睇到噶啦，包括咩咧？建筑啦、文学啊、文字啊，呢啲嗱大家就明白啦吓，即系好似文明啊，系、啊文字啊、文学啊、行为啊吓，即系有啲系唔应该做嘅。 吓、啊， 譬如吓、啊，譬如一夫一妻制啊，堕胎啊，吓呢呢啲咁样嘅就系文明啦， 吓建筑 啦，佢香港嘅建筑啊，同与别不同啊，全世界独一无二嘅，香港嗰啲咁嘅楼咁样起法嘅， 系 系啊， 成排平方 咁、啊、人哋有啲地方嗰个建筑佢有好多讲究个周围环境嘅配合啊，人之间嗰个关系啊，啊同个环境啊吓，边度有山边有河啊，或者树木啊咁、样，人哋 点同埋点？ 其实正常嘅建筑啦，应该系同个大自然融合， 系 咁、人就会住得舒服。 同埋点样可以喺？建設即係嗰個發展同埋個保育之間又會取到平衡。 係啦，但係而家咧， 香港 呢個咩就環境係畸形到不得了嘅， 仲有 淨係石屎森林。 仲有大陸講嗰句咩發展曬硬道理，我聽到呢句其實我覺得。 所以有陣時我成日覺得香港咁嘅居住環境，啲人仲未黐線或者仲未暴動咧，係奇蹟嚟嘅。咁樣咁多人住 喺度，我哋去到第二度， 所以你話 都嚟黐線㗎啦。 咁樣嘅居住環境，咁樣嘅即係政治空間。吓啊，或者系所有嘅你嘅生活啦、工作啊、学习啊、翻学嗰啲咁样嘅 压迫，每一嘢都搞到 完全系你系将人咧系当猪同鸡咁样养，嗰咁嘅饲养嘅系纯 鸡棚同猪棚， 系啊，系一个好。其实你话香港呢个居住环境啊，你见呢啲咁样，我觉得就好唔文明嘅。其实就，但系又都我话，如果相对以前咁咧，嗱，一个丁方嘅地咧就可以住一家人咁，但系而家佢可以住一百家人咁，系咪进步咧？今日又为文明咯，所以文明 系， 所以文明咧系一个咧，即系亦都喺不断咁变化。但文明带来嘅唔系一定系开心嘅嘢、快乐啊，或者系即系和谐嘅， 冇可能系噶。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即系我哋头先咁讲啦， 系啊， 啲文明其实就系对于每一样细划分完之后，就俾个规范你，你唔可以超越佢。咁你个人点会有呢个 free will 同埋你可以比较自由咁去想做你想要随心要做的。 其实文明嘅判定标准咧，主要系讲下城市，即系人类群居嘅出现，因为有城市嘅出现， 城市化 啊，文字嘅产生啊，或者国家制度嘅确立啊，共产主义啊，资本主义啊， 社会主义 啊，呢啲咁样嘅全部都制度嘅规范啊，咁样吓，其实重要条件就系人类群集啊，聚居啊出现，然后讲嘅其实即系城市化之后出现嘅产物。咁变咗呢，好多人呢就因为即係你喺呢个咁嘅环境成长啦，就自然係要归顺于呢种咁样嘅制度啦，接受呢种咁样嘅管治啦、但係我想讲呢，就係文明同文化好大嘅分别嘅。文化你或者 soft 啲啦，思想性啊、藝術啊，或者係點樣啊，人嘅精神思想啊，或者點嚇，就比較 soft 啲，就係比較自我啲嘅可以嚇，同即係有生命啲嘅，有生 活力啲。 但係文明其實係一個束縛嚟嘅， 冇錯。 其實文明係一個破壞嚟嘅，如果你再長遠咁延伸嚇，譬如即係我就話揾到個動畫咁，阿峰峰真係好叻嘅，可能遲啲或者喺個。即係完咗，我哋開放出嚟嗰個動畫就係講 咩叫佢由頭講一次幾分鐘咁樣。 佢嗰個題目係叫人類的可怕，其實就係因為有人類啦，就會帶來文明啊，人民又因為城市化啦。城市化咧，你要成建造，你建唔到一個城市，唔係咁容易嘅事噶嘛。尤其是建立高樓大廈啊，好多物質啊、物資啊，或者係要其實要破壞好多嘢先可以建設啲咁嘅嘢出嚟嚇。然後因為你要咁多人一齊住咧，你一定要好多制度啊、規範啊、管理啊各樣嘢。咁於是乎，人嘅自由咧就漸漸消失啦。其實要文化之能，文化你要能夠係產生同埋要蓬勃啦，發揚發展咧，係最需要一個自由嘅思想。 係啊。但 即係有創意先至能夠同有文化，但 係 文明就啱啱就將我哋嘅人嘅創意或者係啦，我哋嘅自由空間其實係框死咗， 係啊， 所以 係一個衝突嚟嘅呢度。 系啊，所以我就系咧，因为我其实我睇咗几日嘅啦，文化。 哇！呢度真系， 我有做功课就 系 话， 真系写论文。 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好烦，睇到个头都晕埋。即系有阵时嗰啲定名词太多啊，反而佢会即系你，因为你太多定义啊，太多呢啲咁样嘅专有名词啊，搞到咧，其实真正嘅意义咧，攞唔讲唔到出嚟。 系啊， 我觉得系我反而翻 好多，唔系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咧，好似变咗咧，好错，好似你之前讲呢个世界太多假象， 系啊， 系 啊， 好似涵盖晒， 所以知识同文物都可能系一个包装嚟嘅啫，可能呢个只系一个包装，一种 所以我哋就 骗你， 跟住我哋就要禅师啦，咁反话最基本，究竟还原基本部 其 实 就 蒙骗 你 啲乜嘢咧？ 等你去顺服嗰个制度。或者嗰個規框、嗰啲規範 嚇，反而睇越多，真係睇得越亂。 你可以想而知，但係即係我覺得做學問嘅原則其實都係要闊啲啦嚇，睇下人哋講乜。嗱呢個我不嬲，我如果我想揾資料就係第一件事就係睇人哋講乜先。睇睇下咧，其實我係好鬼憎讀 definition 嘅，但係冇辦法。 嗱 definition 你一定要知，考試要移嚟噶嘛，考試最緊要噶嘛啊！但係我就係成日都有呢個感覺咧，就係咧咁多個定義啊，咁多嗰啲咁樣嘅名詞咧，係令到我哋好混亂、好混淆啊嚇！好多人就會漸漸咧就去對於呢個文明咧 就是种种色相， 系啦，以为啊文明啊，即系咩咧？又系啦，最有趣咧，我就今日睇咗好多咧，就系search好多咁打文明啦，就出咗好多啲大陆网啊。原来咧， 其实我同你有同一样嘅经验， 有几样嘢咧，觉得系好有趣嘅，好有趣嘅就系咧，原来咧发到咧好多大陆咧有好多 文明网 啊，首都文明网啊，北京文明网啊，河北啊，湖南啊，乜个个省都有个文明网噶。佢啲文明系乜嘢咧？原来大陆咧而家个共产党统管治之下嘅文明咧，系另一番境界。即我哋讲我呢个西方嘅 civilization， 你啊真系有个定义啦， 好多，全部都系 乜乜文明网， 系 啊，首都文明网啊，仲有啊，灿烂啲中国文明啊，有一个网站叫做。好鬼好笑嘅，然后教你哋点啊，做一个文明有礼嘅北京人啊，湖南人啊，即系咁样每一个， 喂，真系有文明， 咁咩？ 有一样嘢喺度就唔使教，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即系文明去到 口边， 中国大陆喺大陆呢个地方咧，啊，又有另一番境界啦。 佢系你应该咁讲。大陸的文明和我們一般理解的文明是有差異的 有一個網站就好笑，文明是最美的風景，那他說什麼呢文明變成風景，其實他的文明其實就是精神文明，他的精神文明其實我為你最終就是愛國主義的教育的原來，我看看下 我當時都覺得很 fascinating 很有趣 的， 是啊，慢慢你再看多一些，他原來很多叫做什麼省文明委啊，即係嗰啲委員會啊，文明委員咯，就 咁咪可以俾多幾個， 係啦，佢就有好多啲咩通報啊、通知啊，咁有好多啲咁樣嘅報告啊，其實佢最目的就係要進行呢個愛國主義教育。喺大陸嚟講， 有 文明就即係愛國啦，幾有趣咧？ 邊樣嘢佢哋唔 係幾有趣咧？ 要推廣 啲。有一句有一個曲寫得來好有趣咩？文明最美啲風景咧，佢話眼中之美就源於自然，心靈之美就彰顯文明 嚇。 其實佢哋嘅文明咧，簡而言之咧，佢就係話。外國啦，啊，梗係要啦。佢仲有好多雷鋒嘅喎，啊，點樣話？即係咩？指咩為人啊？唔會為己嘅嗰個係咩？唔係雷鋒嘅思想啊、精神啊咁樣 嚇。 即係呢啲， 我哋只拍過幾幅雷鋒傳，冇人睇啫。 好多呢啲，我認為真係好反人性啦嚇，同埋即係莫名其妙啦，同埋佢好多進行好多個思想教育嘅。其實你要睇下咩又講習近平咧，教你哋啲人要點樣文明啊，思想文明啊，精神文明啊。 點解要佢教佢啊？ 咁樣講呢啲咁嘅嘢。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咯，所以咧你话啦，如果你话譬如一个地方一个政权，佢拿住呢个话语权、定义权， 文明咪就 系 佢 咯，冇错啦。 共產黨就是文明啦咁樣。 佢諗咩？邊個共產主義啊？邊個揸住個權嘅？ 啊，點樣為國家啊？即係佢嗰啲思想唔知佢仲有啲個主義個嘅教育裏邊仲喺度講緊馬列毛思想啊嗰啲咁嘅教育啊咁樣啫，即係點樣去？ 唔係呢啲所謂馬列毛思想係佢哋嘅馬列毛思想，佢哋、馬列毛思想 點樣去幫人喎、啊？咁樣就佢幫人嗰個種就唔係出之人嘅人人皆有嘅惻隱之心喎，我覺得。是出于党的领导啊，忠于党啊，咁样嘅心态去为国效力啊，咁样嗰种咁样态度嘅喎。所以 汉堡包都可以由金正恩发明啦，有边样嘢系唔可以出现嘅咧？ 所以当你话呢个政权啊，即系所以咧文明系包括含埋咧呢个就系政权嘅政治啊。制度啊，國家文化咁樣，所以唔怪得知咧，喺中國大陸文明係有另一番景象嘅。 係啊，但係你唔我就唔可以忘記中國佢所謂嗰個嘅國家嘅文化，其實已經喺文革嘅期間係破壞咗大部分。 係啊，佢哋強調嘅係咩物質文明啊、精神文明啊咁樣啊，但係正如你都講啦，我曾經你會講文明咧，文明兩個字我已經唔中意用啦，覺得好討厭啊，即係等於即係覺得係種等同於蜚語，因為你都唔知道、你呢啲好 用到好，覺得呢個字好討厭。 仲有啊，你有冇揾文明嘅 image 先？嗰啲相啊，嗰啲圖像啊，好多嗰啲教你你撳個咩 image 出嚟啊，笑到你死，好多講係啊，又係好多講文明嘅， 我驚會爆米喎。 即係教你點樣做一個文明嘅中國人啊，文明建設啦、啊。 咁 咩 image？ 系啊，咁样样啊！ 哇，系好得意啊！ 得意，我见到打冷震啊！ 系咪好得意？你读一两个出嚟听啊！ 唔好啦，呢啲咁 即系喺个 咁骨髀咁难顶嘅嘢，我做 唔到。点样去教导你做一个文明嘅人？咁所以文明变咗系一个工具。 各位有兴趣，你自己 Google 搜下文明 image。 文明就系变咗一个统治工具喺共产党治下，几好，几有趣啦！我唔讲话可怕啦，真 系真系有趣，有趣。 系啊，吓咁啊！呢一次系就够钟啦，我哋系啦，下一次翻嚟咧。讲下而家文明同文化呢样嘢喺香港同大陆之间嘅所谓叫摩擦啦，个火花。好啦，吓，或者唞唞先。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你知唔知黃仁達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 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女，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嘅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然系未老，转数仲系好快。 My Radio Android 同埋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啦，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睇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啲下载啦！ 云家，酋长球场系佢嘅玩具，维拉走咗，冇人记得啦，冇人记得咧，佢就开始佢个魔链就出嚟， 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可以话你个球员切断，或者一啲质素比较低级嘅球队咧，就好容易俾佢汤穿嘅。咁但系问题而家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系可以汤穿你嗰队质素比较低嘅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嘅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好，翻嚟第二節， 第二節啦，系啦，咁我哋花咗半集嘅时间讲咁多文化文明，为乜咧？ 嗯，我都估到噶啦， 系啦，梗系想讲下而家喺香港发生嘅， 成日讲嗰啲 咁咩争执啦，吓 啲嘢咧， 啊，一督屎的故事， 真系卫生问题。 你讲使唔使解释噶？仲使唔使讲黄国安？ 吓，唔好讲， 唔使唔使有啲 intro 啊，话俾人听啊，点解会有发生呢啲？ 嗰段片其实好多人见过噶啦， 系啦，个个都睇过啦。关于嗰个大陆市细小朋友喺街度屙屎咁样，咁当然啦，喺佢哋嘅角度咧，吓。 就 覺得好簡單、好閒嘅事咁樣 可以包容啊！ 我相信如果而家唔係因為我哋對大陸人嗰、那個，即佢哋嘅行為表現咧，越嚟越離譜咧，真係普通一個人，我真係唔會個反應真係咁大嘅。 喂，簡單啲啦， 因為事實上佢嗰兩公婆係黐線嘅， 咪簡單啲啫。人你即係你當你嗱，有邊啲我嗱由細到大 啊， 邊啲嘢會喺街度周圍屙啫？我除咗狗之外，我冇見過咯。 咪係咯，我帶個狗出街，我都知大鑊。 咪係咯， 驚就係驚佢周圍屙。 有啲狗啊，train 嚟過啊，都識得上去狗廁所或者去。 我個狗好叻㗎，我唔使帶，因為佢一定係去啲草叢啊，去公園啊，去啲草嚟。 啲狗都有文化㗎，冇 錯，我 都 有文化嘅，有文明真係 嚇。狗都幾神。 係啊，咁所以你話咧，呢一單。嘢咧講咧，即係其實客觀事實咧，就當然係好唔文明啦，好離譜啦。因為你話隨處便溺就已經唔 係咯，係我都唔係 唔能夠再接受啦。喺呢個近時代， 我唔講佢便溺先啦，係 咯， 佢周街露出都已經唔掂啦，係咪啊？ 細路仔唔緊要嘅， 都係㗎呢啲。喂，我哋細細個啊，教一年班小朋友啊， 就進化係需要時間嘅咯。 教佢已經教佢哋邊啲係一啲私隱嘅部位係唔可以俾人哋見，同埋可以隨便咩。掂噶啦！ 呢件事最大爭議就係喺旺角呢個咁激烈、咁，即係嗰條街係真係非常多人噶嘛，周圍街，星期日仲係人來人往噶嘛， 假日係唔會上菜。 咁加埋咧，同埋呢兩公婆嗰個表現實在太過離譜。同埋咧，點解我哋引起咁大嘅反應？就係因為咧，我哋香港人受咗好耐委屈噶啦。 唔係，其實係忍咗好耐。 我哋真係受咗委屈好耐，就係因為佢嗱，你睇佢表現就係覺得咧，真係咩話？我係老細啊，即係佢嚟使錢，佢金主， 恩主心態， 我大生，我上帝嚟嘅咁樣，佢咁嘅心態，所以佢先至有咁嘅表現啫嘛。咁離曬譜，懟個 B B 俾人啦，鬧人啦，搶人嘢啊， 冇嘢攞走又話啫。 係啊，就係呢樣嘢咪好反映出即係嗰種文化。差異咯，其實咧，我覺得有好多時你話香港同大陸話有文化差異咧，我覺得其實就都係有啲叫做 side check 咗。當咗係一種啊，佢哋大陸係咁噶啦，唔慣你香港就 佢哋大陸喺自己入 思想上嘅差異， 係啊，佢哋喺大陸 主要心態上嘅差異。佢因為佢哋落嚟真係有呢種恩主嘅心態， 係啊， 呢樣嘢就大鑊啦。 即係我哋好簡單啫嘛， 係啦， 你買我買，金錢交易。咁其實就已經 dead set 嘅啦。咁你做乜嘢無端端要套多一樣精神上面嘅嘢嚟放落嚟咧？ 咪係咯。 咁呢樣其實多餘喎。喺我 呢樣嘢，我認為個衝突咧，所以我哋香港人咧有吉屎啦，要維護翻自己嘅尊嚴咧。 忍得太耐，香港人忍耐性 強。我哋反擊係正常嘅，好似今日咪定最文環球交報又講話佢話我哋唔文明啊，攻擊佢啊，佢哋仲要鼓勵啲大陸人要反擊翻我哋啊咁樣。 交布曲線嚟嘅啫， 即所以你可以想象得 咧，一啲好難講， 一啲嗰個即係是非黑白擺到清清楚楚嘅，呢啲係即係道德淪喪啊，同埋即係禮崩樂壞嘅，即係好基本禮儀嚟嘅啫，唔係話要學嘅，或者係有人教噶嘛，係咪嚇？我覺得主要係因為嗰個態度啊，嚇呢班蝗蟲，仲有人喺度話鬧人蝗蟲係一種歧視。 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講過啦，蝗蟲係講係一個行為嘅，係咁樣去區分噶嘛嚇。咁你有咩？你話可唔可能我哋話咧？嗱，我嗰個正常嘅人嚇，有道德啊嘅人啊，你見到一啲人做嗰啲嘢係反常或者係卑劣嘅，你唔去指責佢？你係喺呢個係你嘅責任。 呢啲唔係包容，呢啲係係 啊！呢個絕對唔係包容，亦都唔係歧視。因为他们的行为表现他们的言语那个态度是实在太过离谱的嘛，还有太过侮辱人，即是侮辱香港人。 其实他们的动作根本就下来香港 TOK 的嘛。 是啊是啊，我都听到有人分析就说他们根本就下来 TOK， 好像你说的。是啊，那你说如果我们再容忍。 你忍忍吹咩咁 样。你如果再容忍的话，我觉得香港人真的无地自容。 他们咪越踩越过咯。 是啊，其实香港包容了十几年的了，自由行不是十年了，自由行十年而已嘛，是吧？ 开 头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包容的，即是都觉得大陆人是这样的，他们即是什么，其实见开始前见惯见熟的了，已经有这样的感觉的了，但是。 但係你好明顯係呢三幾年嗰個變化係 唔係係近一年啫嘛？因為我諗咧最緊要咧，好彩我哋香港人咧個本土意識抬頭， 啲人支持 開始我哋喂關心啊愛護自己嘅土地，先至為咗呢個表現嚇，即係真係好簡單啫。人哋入嚟你屙篤屎，你會唔會唔出聲咧？ 唔係啦，對 佢 叫叔咁兩屋企， 佢係上佢係皇帝，你都鬧佢啦，係咪啊？ 唔係 咯，咁都好簡單啫嘛。因為以前啲人包容，其實香港人咧好耐噶啦，唔係都中意懶咁，係對自己嘅土地都好都冇一份咁樣嘅投入同埋熱情。 因為以前不嬲都係 即 係 冇一個具體 嘅 高觀念啊，或者係一種即係大家嗰種意識啊，未出嚟啊，未出嚟話對本土，因為其實香港人咧。不嬲都即系以前嚟讲系相当之冷漠嘅，即系譬如嗱，好简单啦，我哋而家咧话，我都话而家咁嘅居住环境啊，一层楼系住七八伙啊，咁样嗰啲人，你可以对周围都唔识嘅，咁呢个就 系 冷漠嚟嘅，呢个 都 系嘅，好冷漠嘅，呢个冷漠唔系话净系你自己，而系对周围嘅环境都系有啲 disconnected。 唔系同埋唔系净系自己，系人哋都系咁样样。 系啊系啊吓，所以咧，我觉得出现香港人为咗保卫自己嘅地头啦吓啊，发声啊，对呢啲人去指责啊，影佢相啊，公布佢哋啊，揭发佢哋嘅丑行啊，系好事嚟嘅。我哋應該值得高興，值得驕傲。我為香港人而感到驕傲。 要發威。 係啊，所以當初個區 黑黑到上頭。 係啊，而家長打黑嗰班勇士，我好佩服佢哋，好欣賞佢哋。係啦，因為就係即係呢個行呢個做法，全部完全係因為保衞我哋自己嘅家園而出嘅。啊、你話我哋醜化佢歧視佢咩？佢唔係做一啲嘢出嚟，佢 醜 化緊自己。 醜化佢。 其實佢 都係做緊佢要做 嘅嘢。其實佢自己所做嘅行為咧，係自己睇唔起自己，自己侮辱緊自己。我成日覺得講咪即係假又攞自己攞嚟丟噶嘛， 係啊 係啊，你根本自己丟假嘅，你有乜可能你會話啊？我哋指證佢就係歧視咧？ 冇啊，佢做出嚟佢自己睇唔到，我哋咪做一次做變鏡俾你睇翻你自己嘅行為係 啦， 係 啊。咁另一個文明嘅體現咧，嗱咧大陸嗰啲行為我哋講啦，呢啲即係大家都唔使解釋噶啦，係咪？ 甚至 需要解釋嘅咩文明文化啦、啊？但係有一樣嘢我好想帶出嚟講咧，就係最印容被虐嘅事件啊。Arena 呢單嘢嚇 ，Arena 被選為呢個咩啊？ 《 時代雜誌》一百個咩風雲人物 啦，風雲人物嚇。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香港人都唔覺得羞愧咧，就真係即係不知廉恥嘅。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咧，我唔知點解咧，點解會對印容咧會咁。 即係或者佢 咁虐待翻， 未必係一定印用， 因為呢樣嘢唔係單一嘅，我聽唔少 嘅。其實一直都有嘅，我記得以前細個咧睇一啲類似係嗰啲星期日檔案定亨春立定係法，即係類似呢啲咁樣。有陣時啲主題，佢啲主題可能係會講到一啲同嗰啲 虐待 菲傭啊，或者 虐待菲傭啦，都唔係咁多。但係印用真係特別嚟殘忍嘅，同埋咧，我覺得。到而家我都做個唔明白，點解請印傭咧會係平啲，同埋咧對印傭嗰個黑扣啊，同埋嗰個藥，即係黑薄程度咧，點解會咁離譜嘅咧？好離譜，好平啊嘛！我識唔少人咧，請開菲傭，跟住轉印傭啊，因為平啲啊咁樣，即係好慘嘅，即係印傭真係好慘，即係佢個收入唔係、啊，有啲印傭好叻嘅喎都。 general 唔知啊，佢其實咧，我覺得好， 我唔冇請過。 其實咁講，即係講，我覺得講到尾都係自己國家，著自己國家太過弱咯。嚇誒，同埋佢嗰啲啲人即係又係低賤啲咯，好似中國人咁，其實行到去出邊，你咪又有錢，人哋都睇你唔起 啦。印尼啦， 印尼啊，係啊，嚇咁你嗰、那個。國家其實咧，我哋都好好似聽都知道咧， 佢係咪俾 係個黑係政府嘅有關， 係咪比菲律賓更加窮嘅呢、這個國家？ 係啦， 咁所以可能咁樣相對相對啲嚟講，變咗咁樣樣，因為其實我知道好多好多咧嗰啲菲傭嗰啲啦嚇，咁其實可能佢哋即係當然都好多都年輕嘅，其實但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喺佢哋可能喺佢 大學生嚟㗎，係 啊係啊，就想講呢樣，好多都係可能係大學畢業跟住就出嚟就嚟香港做嘢，咁所以其實可能佢相對嗰個 學識係高啲嘅 水平啊，英文嘅水準都會高啲嘅，所以呢啲亦都可能令到佢價錢高啲。 即 係 講英文，但係佢好嘢喎，學廣東話好快脆喎，好多印傭其實講廣東話嘅喎嚇，即係我。覺得咧虐待引用呢一樣嘢咧， 好教啲啊，因為比較上、可能係 唔係啊，又係幾激氣啊！有啲人話教唔到嘅，佢有習慣啊，又唔食豬喎，咪係係啊，即係教啊咁樣我咁、但係如果你係唔接受佢嗰啲人，你咪請冇請翻嚟虐待佢，然後虐待佢仲慘過虐待自己。 可能咁啱佢嗰啲咁嘅嗰啲嗱， 我覺得咧冇錯啦，冇錯啦，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反映到咧，係 咯 即呢啲咁嘅僱主， 可能真係當自己嘅恩主啊！呢啲可能真 係嗱，冇錯啦，呢個非常之嚴重嘅心理障礙、心理問題嚟噶。 其實佢你都係get payment 俾佢，跟住你係攞佢嘅嚟喺你屋企打嗰個 service 啫嘛。其實都一買一賣啫嘛，你唔好再俾多一樣，覺得啊，如果唔係我請你又點點點，以為自己好大咁樣咯。 你嗰次咩咧 ？Vina 呢單嘢咧，咪變咗國際新聞嘅。佢哋講話香港係一個奴隸城市。 啱啊！ 咁咪講， 我哋而家 因為佢當咗嗰啲人係奴隸，嗱，可唔知係咪香港做慣奴隸就係奴隸 啦，再俾人哋奴役， 再俾佢嗰個地位再低一啲嘅咧，就係奴役佢。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唔文明嘅做法嚟嘅。 系啊， 你唔好话啊，咁我哋要嗱，相对大陆人咧，你香港人沾沾自喜，我哋文明过去啦吓。但系如果系虐待女菲佣，你印用呢一单呢啲件事件，呢种事件上边咧，我觉得香港一即系当然唔系全部啦，嗰啲雇主啊，部分虐待印用嘅雇主呢啲人就其实非常相当之文明嘅。 可能佢都矮， 即系呢样嘢好简单。你去到讲到有文明嘅意思，你真系要尊重人。As an individual 一个个体嚟噶嘛，你系人，佢系人。你怎可能要咁样去对人哋呢？系咪啊？我觉得无论佢几蠢几咩，你都唔能够咁样虐待佢噶嘛。同埋又好离谱嘅，即系我觉得啲人又系真系好离谱。你嘅屋企 唔出声， 嗰个印佣喺你屋企做嘢，你点可能咁样对佢啊？你养咗个仇人喺屋企。你真係永不安宁啦，你必须安乐嘅做人。 所以咪 可能咪又话即系。又鎖住佢呀，又困住佢呀，又唔俾佢食，唔知係咪真呀？我哋覺得好匪夷所思。 我就知佢對腳，佢咪好明顯係 即係又鎖住佢呀，又唔俾嘢佢食呀，又打呀咁樣。 嗰次顏色，我聽聞啦，好似係話每一日都要佢浸半個鐘頭漂白水隻腳。你咪見到佢隻腳嗰度咧， 我冇留意啊。 下面嗰隻色係特別深，好似著咗對襪咁嘅。其實係我聽聞就係咁樣。 係啊， 要佢每一日都要浸半個鐘頭漂白水。 總之嗰啲其實我覺得講起上嚟真係太過恐怖同埋殘忍咯。你即係對一個奴隸都唔係咁樣虐待嘅。 你根本都唔係當佢。 但係點解會有一種咁樣嘅人？嚇！呢咁嘅僱主點解有呢種咁嘅心態咧？呢咪就好唔文明咯。咁而家呢單係啊啊呢個咩 Times 將佢即係 發， 其實其實就係對你香港嘅一個指控嚟嘅。嗱，絕對唔咩，冇人講啊。不過 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一樣嘢你， 即係話俾人聽香港係幾一個幾恐怖幾畸形。 唔係俾個機會你嗱， 幾驚個幾畸形嘅城市咧嚇啊！自己啊俾個共產黨虐待， 你又虐待， 然後喺屋企就虐待個菲傭，個印傭 係啦， 即 係唔係都係即係。即係件事就發生咗啦，唔評論佢好定係唔好啦，定點？即係有總之有個影響性，就係你自己香港嘅人或者係有屋企，即係任何人都係啦。你要反省一下呢一樣嘢。 其實文化文明咧，我覺得個基礎咧，尊重係在於尊重人。 尊重人啦，人同人之間。 人嘅生活 點解 叫文明？ 係 啊，係啊，你話如果冇文明嘅地方咁啊，食人啊嘛嚇，或者點樣啦嚇，殘殺人類啊咁樣嚇。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睇香港一個咁嘅細嘅環境就。 已經看到一些什麼叫文明啊，你文不文明啊，那 做文是這麼不文明 的是啊，好像先做 Avana 做風雲人物，這樣已經可以所想而知你在我們在這個、啊、在其他城市的眼中是多麼不文明呢，是不是？ 其實是、啊、 但是又在另一個角度，我覺得香即是這個世界很多地方都發生示威抗議，我覺得示威抗議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來的，我認為一個文明的表現，或者一個民族啊，一個地方的人咧，係咪文明呢，就睇佢關唔關心自己嘅地方啦，同埋關心自己本身嘅地方嘅政治， 同埋佢自己 你關心政治，關心你自己嘅權益，仲要關心埋其他人嘅權益。所以咧，我香港其實就咁難搞，就香港個既得利益階層係好大啊！我覺得係所謂中產啊，其實咧，咁呢啲人咧。可能又做咗奴隸主咁嘅心態嘅， 中產係最慘。 係啊，你見得多啦，你見得多嗰啲弱勇啊，或者係家暴嘅嗰啲人咧，好多受過高深教育。 係啊，因為好難講嘅，因為 高深教育嘅喎。所以呢個 其實因為香港呢個環境咧，其他嘅可能政治壓力啊、工作壓力啊、家庭壓力啊，其實係會好容易令到個人好容易癲、 變態、黐線、 扭曲咗㗎。咁跟住佢又冇渠道發泄得到喎，咁點啫？ 系啊， 咁咪可能喺揾其他呢啲咁样嘅道嘅方法嚟解釋。 咁呢唔可以 justify 嘅，絕對唔可以嘅。呢個係真係好唔文明、好落後嘅表現嘅。即係所以心理上呢種咁樣嘅矛盾啊，係令到我哋有陣時要反思，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但我又覺得我哋香港咧本土派啊，我哋出嚟抗議啊 ，even 驅蝗行動嗰啲朋友啊，我覺得呢啲就文明嘅表現。當然啦，政府啊嗰啲咁樣嘅叫做建制派，而家話你哋搞。搞震啊！出事，其实咧关心自己嘅地方，为自己嘅权益发声，呢、這个就 系 文明嘅表现啦。 我哋都喺个社会生活，佢哋嘅权利啫嘛。 喂，你就话讲文明 civilization 吓，系其实系城市化之后先至会衍生出嚟啊， 变 要巩固啊咁样。但系你要喺一个咁样嘅城市啊，一个国里边生活吓，咁、多人一齐生活，大家就循规蹈矩，乖乖听得话话。合理嘅环境情况之下，当然啦，咁啊少咗摩擦啊，少咗争拗啊，但系唔合理的情况之下，你都去顺从的话呢，這个就是落后愚昧的表现，就绝对不文明了，是不是？愚昧和落后就不是文明了。是咪啊？你甘於做一個奴隸，甘於被奴役，呢啲點可能叫文明咧？ 所以我咪講 呢 樣嘢咯。我哋好多時候，你發覺係對於你嚟講嗰個位已經過咗啦。其實你自己唔可以硬硬要出聲啊嘛。 冇錯啦，所以我覺得我哋出嚟示威抗議係絕對一個文明嘅表現。 係啊，但係啲人 我要強調呢一樣嘢，就你唔好以為 係啊，你譬如整到好似話你班人搞事咁樣。 係啊，你睇我哋睇啦，而家有咁嘅示威學院啊，即係你睇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嘅示威嚇、你唔好以為掟汽油彈流，好似英國嗱，英國你唔可以話英國唔文明啦。系咪？英国啲人暴动唔系讲少噶， 系啊， 破坏打掟嘢噶。香港人其实仲未系好进化 嘅。所以就系话，记得外国人眼中呢啲叫 politics， 唔系啊，佢哋眼中呢啲好小学鸡。 呢啲系真系奴隶嘅微弱嘅呼叫嚟嘅啫。我 都未见过真真正正嘅示威。 香港呢啲示威其实就真系真系好似系即系身为奴隶，佢系。做慣咗，即係做慣咗奴隸嘅嗰個太心態啊！出嚟放講兩聲，覺得已經 佢出嚟係遊行示威， 有啲人仲係自相矛盾嘅， 反對都要係咗個好孩子嘅方式啊！ 係咪咯？好孩子喎， 好孩子你示咩威啫？翻屋企啦！ 所以咧，我哋要再文明啲，要為自己嘅權益去發聲、去爭取，呢個係文明嘅表現，因為令到我哋嘅社會一個城市 同埋 更加 進化嚟 進步，更加叫做適合人類居住啊嘛！ 系啊，啱啊！ 我哋而家文明嘅系令到我哋嘅环境啦，系更加和谐啦，更加快乐啦，啲人住得好开心啦，因为咧咁细嘅环境里边住咁多人，大家一拎又系大家要即系守望相助啦，好基本啦吓。但系如果你呢个社会咧咁多分化啦，系有啲人中意做奴隶，有啲咧一有被人有一有嗰个叫做弱势啲嘅喺佢面，佢就去虐待人哋噶啦。咁呢啲变态真系好过分啊！我真系。 其实好矛盾的 啊，所以我哋而家咧，为咗系我哋真系系即系佢喺本土权益嗰度嘅抗争咧，我觉得系个非常之文明嘅表现。大家千祈唔好俾即系建制派而家觉得呢咁样咩好不文明喎，系啦， 环 球时报话我哋咧影个细路仔系咩集体不明，系咪咁样讲？ 算唔算系？ 集體欺凌 啊，咁咧、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咧嗱，睇文明啊、文化咩嘢都好啦、又唔可以咧流於太過片面嚇，亦都唔係講學術，完全係一係講生活，你生活、你生長、你生活嘅環境嘅空間，我哋要維護佢嚇，保育佢。 簡單啲就係你自己生活嘅時候，你面對緊你睇到嘅嘢啫嘛，就係你接受到同埋接受唔到嗰樣嘢啊嘛，你唔接受唔到嘅，你咪出聲咯。 冇錯啦，咁啊，應該要出聲噶嘛，呢個就係文明，因為你關心政治，就等於你關心自己嘅社區。 關心自己生活同埋生存空間啫嘛，其實就係呢個問題。係 啊，嚇講話翻文明文化咧，有一樣嘢我又想講一講，就係嗰位入咗廣大醫學院嗰位 Betty 小姐。 Betty 啊， 嚇嘅之前我記得喺網上我講過，即係話一個咁嘅小一個咁嘅人咧，即係不擇手段啦，同埋佢係毫無感恩之心啦，同埋咧就係又充滿怨恨啊。呢樣嘢係好緊要嚇，個心裏邊充滿咗怨恨，而且做嘢係咁不擇手段，咁樣嘅人咧，我認為係對社會一個危害嚟嘅。我講咗呢句咧，好似跟住好多俾人哋攻擊啊，有啲人鬧啊咩咩嚇，我咪即係 唔係我哋，我覺得唔可以抹殺咗佢，係佢有佢自己靠佢自己嘅能力，靠佢自己嘅努力。 嗱， 不過其實背後亦都有好多嘅。有好多嘅有好多隻手喺後面幫緊佢其實呢件事。 呢樣嘢咧，我自己嘅感覺睇法咧，就係覺得咧，你話啊，佢呢個咩勵志嘅故事啊，佢做咗好好勤力啊，發奮啊， 有一個位去咁睇。 咁就嗱呢個咧，呢個以成敗論英雄呢兩個睇法咧，我覺得喺功利社會咧，已經成為咗常態。但係你要睇埋努力。用功的人不少， 是啊， 好奋发的人也不少，但是机缘际遇未必是顺， 是啊， 所以呢我是 不是就说为什么 我 认识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是很鄙视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但是心境心态不好的。心術不正啊，係啊，心術不正啊，心地唔係幾好啊，嗰啲人，我覺得嗰啲係好對社會係一個非常之 恐怖啊！ 冇錯，最恐怖，因為如果佢 又識得掩飾， 佢有一個專業啦，有學識啦，佢當將來有身份有地位嘅時候咧，佢嘅傷害對個社會對周遭嘅人嘅傷害係更加大嘅 嚇。 點解我有陣時覺得唔係話啊，你好勤力啊，咁你就會得到好多 credit 啊，好多人去讚賞咁樣。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唔值得加佢嘅，冇咩特別啫。 其實很多人都是咁咯， 冇咩特別嘅啫喎。 有好多人係比你更加努力，佢冇得到你嘅 credit 同埋加佢添。 係啊，所以咧有陣時咧，你咁樣講咧，我就覺得係縱容咧。 使乜攞出嚟嚟曬？ 其實係咁樣係更加縱容一啲人咧，去即係 攞佢嚟做走 歪 走呢條路。 好似好多時候你冇發覺有啲譬如律師啊、醫生啊，犯咗法啦、犯咗事啊，就會好多人求情啦，話佢啊咩咩咩。 其實我覺得調翻轉最唔應該求情係呢啲，因為佢自己本身有一個咁高嘅學歷同埋一個咁嘅專業資格，佢明知佢都會去犯呢啲嘅錯誤，就更加唔值得去原諒。 所以咧，我希望咧，即係教育咧係應該咧咩啊？講我呢樣，講你仁義道德教呢啲嘢。教呢基本人嗰個做人嘅態度啊，倫理關係啊， 而 太過盡説學術咧，就出現呢啲咁樣嘅魔鬼嚟嘅。你唔好以為啊，我當然我哋唔可以喺度判斷呢位黃小姐，或者當然將來會唔會做到個黃醫生啦？你唔係入咗去就一定畢到業㗎嚇。唉，你真係你唔好睇得佢咁啊！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一定知道嚇，肯定由而家啦，由佢依20年嘅人生裏邊，我哋睇到啦，佢將佢自己嘅經歷講咗出嚟啊，咁樣。就呢个人真系叻喺边度咧？讲大话，你话佢诶，你冇咗证明唔紧要，我唔会同你引证，好明显嘅，佢唔系咁样嘅，一不断咁去讲大话，同埋不择手段咧，佢唔会有呢个咁嘅结果啦吓。同埋你话斋，佢背后好多人帮佢， 系啊，背后好多只手喺度。 呢个系 同埋好多嘅特赦咯， 太多啦。你一个人得到呢啲系唔系应份，唔系自然得到嘅。break benefit 嚟嘅，即系或者系你嘅 仲入境 着 咗件 holy 系啊！呢啲唔系容易，唔系话即系自然得到嘅嘢咧。其实讲真啦， 仲有佢攞、 就是， 佢攞都系觉得佢系应份添。 冇错啦，呢样嘢恐怖啊！其实系唔应该拎出嚟表。 其实调翻转系佢应该要感恩， 佢梗系要感恩啦。 佢应该要感恩， 佢太多人要感恩， 冇呢个， 但系冇啊！佢反而就怨恨，我觉得好恐怖噶。我话俾你听啦，我识唔少医生咧，或者我哋睇啊，唔使话要识噶啦吓，有好多即系 同行嗰啲咁样， 系啦， 读书读好辛苦啦，我牺牲咗几多啦，我又冇去玩啦，吓，因为读咗几廿年书啦，咁样佢觉得佢系牺牲咗好多，佢觉得系欠咗啲嘢，佢觉得系即系好似唔忿气吓。当佢有嘅时候咧，系啦，佢觉得就要 冇读一班， 冇错啦，冇错啦。你做到醫生其實真的要感恩，這個是很難得的天大的福分來的。但是不是，我發覺原來有些人覺得他很辛苦，他讀得很辛苦的，我犧牲了很多東西，那他覺得自己就好像人家欠了他的感恩，很恐怖的這種人。 是啊， 這種人很恐怖的，你不要不要說、啊、他是一個很厲害的醫生，他醫學多好，浪費的，這些全部不重要的。个人嗰个心态、嗰个心境、个人嗰个 专业嘅修为同佢个人谂嘢、道德判断可以系分开两。 人哋讲话医德，其实佢做人嗰个品德啦， 就系冇咗个医德， 更加重要噶。但如果你成个心态咧，因为我记得多读得书多嘅人咧，嗱，我仲有一样嘢， 越嚟越闭塞。 系啊，真系读得书多你，我唔知道你啦，你可能屋企有啲做咗父母，或者系咧，你睇翻自己个仔，你个仔系医生啊，或者你女吓 即系我哋喺个社会上叫 我唔知啦，你可能你有啲父母啊，即系做咧个最近嗰个医生铺王啊。同我老豆打官司嗰單嘢咪咯，係好好可悲嘅嚇、啊，即係佢咁樣即係揾到咁多錢啦嚇，佢、啊就可以抹殺曬佢父母嘅功勞嚇，仲、啊、要同佢個嚇即係為錢而即係搞到咁樣去打官司，我覺得係真係好可悲嘅事。但係呢樣嘢唔係又唔係單一嘅，我見到唔少 嘅，其實好多嘅， 有好多咧，即係叫做名成利就啦啊。即係發咗達啦，咁就係、 是、其他嘢就拋曬，就係覺得其實自己係靠自己嘅努力。係 啦，仲要覺得我犧牲咗好多噶啦，我讀書讀得好辛苦噶，咁樣即係有呢個心態咧，我覺得就好危險嘅。 嗯， 我又好危險嘅嚇，呢種人要即係點解我會有即係有咁樣嘅comment 啦嚇？對呢件事件嚇，對於呢位啊所謂叫發奮上進嘅女孩子啦嚇，咁、啊、我唔係話咩，我都希望佢會變好啦。但係 at this moment， 我第一 feel 到嚇，我就睇唔到有啲咩好啦。 唔係，我就係覺得喂， 佢呢個人個怨毒太深嘅人咧 嚇，你讀得咁辛苦，但係點樣？ 呢個 可能 係本性嚟嘅，呢個係本性嚟嘅。我諗佢由佢。即係以前我喺八歲以前喺大陸嗰種城嗰度生活過咧，佢嗰度嗰個環境咧，佢真係要掙扎求存係唔容易嘅事。我哋只可以同情，但我哋唔可以加許嘅。 嗯， 絕對唔可以猛咁早就加許佢啊！佢幾叻啊？叻叻有咩用啫？你唔係叻就要就可以為非作歹噶嘛？係咪啊？ 掙扎求存係人嘅本性。係 啊，你唔可以話因為佢叻啊，讀書叻啊，入到廣大醫學院就好威啦，咁樣你就應該要讚賞。另外一回事， 如果係咁，我都可以話我自己好叻。 好危險嘅，即係如果你咁樣嗱，佢已經沾沾自喜啦，佢而家已經沾沾自喜啦。唔敢一不特止啦，吓，仲去怨恨别人啦，咁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危险。有呢种咁嘅，我主要系觉得有呢种心态嘅人咧，如果呢个系佢本性嘅话咧，到佢有权利、有财势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对社会系一个危害嚟。大家拭目以待啦，吓，我希望我错嘅，真系吓，我认为呢个社会咧系就算少一个好人都唔紧要，真系希望唔好多个坏人咯，系咪？ 系，但呢个社会实在太复杂 了，系啊，太恐怖啦吓。咁 喂，临尾想唔想播多次头先嗰个？ 嗰个动画仲有冇得放啊？问阿峰峰咯。如果有嘅话，你放出嚟啊。因为我咧，嗱，我最后我想讲咧，就系文明咧，就唔系一定带来好嘅结果嘅。文明最后咧，可能系会 毁灭翻你自己嘅文明， 因为引起嘅污染啊、破坏咧，系可能会造成人类嘅灭亡。 你望住个地球都知啦， 系啊，可能系会破坏咗我哋嘅环境啊。其实。不是一定好事嚟嘅、大家点样去好好咁样去发展我哋嘅文明，运用我哋嘅文明，系令到我哋安居乐业、我哋继续争取我哋嘅民主同埋我哋香港本土嘅利益，呢样真系文明嘅表现啦。 好 ，OK， 拜拜。